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匣子，小燕子又打得了曲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27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本周末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幕，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夏日休闲选择，请听报道。 不，一开就是3个1.5升的扎壶在这排队哈。 对， 干了3个小时了是吗？忙不忙？ 忙，你看这就不能停了， 累爆了，饭还没吃呢，水也没时间喝。 这广场就您这一个地方卖啤酒吗？ 好多地儿了。 刚进顺义区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南门，就能看到很多白色的小帐篷，里面经营着啤酒、烤串等等。里面的服务员忙得满头大汗，外面的市民吃得不亦乐乎。 看您在刚买了一个烤串在吃哈，味道怎么样？ 挺好吃的。 您第几次来这个啤酒节了？ 每年都来。 今天吃的多，你看我现在左手兔丁端着鸡爪，完了右手是拿着鸡心。 这是啤酒文化，你得享受一下，尤其是我们顺义人，燕京啤酒是我们骄傲，我们自豪。 从东城区赶来参加活动的市民李先生和他的朋友是文化节的老顾客， 更好的和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块儿。现场的人特别多，就是感觉到特别嗨。 其实夏天就应该是这样。 第27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承办方新闻发言人郭峰告诉记者， 我们今年餐饮种类也大大丰富了，10个大类，100多个品种，就是我们这个啤酒文化节呢办成一个像顺义的狂欢节一样，不同的人能在啤酒节里面找到属于不同的欢乐。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自然博物馆植物世界升级亮相，1200多件植物化石和现代植物标本亮相。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随着中高考的结束，进入7月之后，本市公交客运将迎来暑期客流。针对市民低峰出行和晚间活动增多的客流特点，公交集团将调配线路运力，低峰时段日均增发1980车次，便利乘客暑期出行。为了满足暑期旅游客流增加的需求，本市3条城市观光线路在全班运营的基础上，日均增加5组支援配班，全力加密发车间隔。夜景观光线、旅游公交线路将日均增配10组机动运力，并将适时增发临时班次，服务市民多样化旅游出行。今天起，我国铁路将实施今年2阶段的列车运行图调整，总体方案是为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同时，从本月5号开始，对部分高铁动车组公布票价实施优化调整。由于巴厘岛阿贡火山持续喷发，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发布公告，提醒在巴厘岛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注意自身安全，不要前往火山周围区域活动，及时和航空公司、旅行社保持联系，调整行程，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第一时间与总领馆联系。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仍然维持晴朗的天气，光照强烈，明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3度左右，依然处于高温炎热当中，请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2级左右， 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3，比较适宜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23度到33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强烈，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外出请注意防晒。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演艺群英会。 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说到了古琴，您可能会想到战国时代伯牙与子期知音的故事。古琴自古有之，在典籍上的记载就有3500年的历史。一开始的古琴是5根弦，后来周文王思念他的儿子，因此在5根弦的基础之上多加了1根弦，而后来周武王伐纣，又在6根弦的基础之上多加了1根弦，最后古琴变成了7根弦，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古琴就是7根弦。而因为古琴独特的宽广音域，还有深沉的音色，因此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唱时的伴奏乐器。在古代，古琴不仅仅是一种乐器，更是文人雅士以琴修身养性，以琴静心悟道的一种生活方式。6月29号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了一场叫做古琴的前世与今生的专场交响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刷新了我对古琴固有的印象。这场音乐会是由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关乃忠先生和他的妻子古琴演奏家乔山女士共同创作的。在音乐会中，我们不仅能够欣赏到传统的古琴名曲《流水》《离骚》和《广陵散》，还能够听到具有时代特点的古琴创新作品《交响乐》《离骚》和《交响诗》《秦咏春秋》。在这场音乐会上，我们看到了古琴的中西合璧，它完全迥异于传统的古琴曲，也不是古曲改编或者是移植。它的主题来自于古琴，但是音乐的创作手法基本是西洋交响乐曲式的写法，乐队的整体架构和创作手法也是西洋的。这不禁让我对创作者关乃忠先生和乔山女士产生了好奇。在音乐会结束的时候，我采访了两位创作者。 有多靠 关老师，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您原来在年轻的时候啊，很小的时候就是受到西方的音乐的熏陶，所以怎么想到把古琴跟这种交响音乐结合到一起，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大家有一个，就是凡是什么时候 是中国古代的汉族的传统乐器，就是凡是叫一个字儿的就是古乐器。 嗯， 你比如胡琴，那就不是中国乐器，那是胡人的乐器。 嗯， 是吧？唢呐那是新疆的乐器。 嗯， 是吧？ 嗯， 叫一个字儿的就是中国的古乐器。但是那些乐器为什么都不加古字儿？怎么现在不叫古笙？ 嗯 啊，古箫。 对， 为什么不叫？ 对，为什么叫古琴呢？ 哎，就是因为这个琴呢，当时呢不但是老百姓弹啊，俞伯牙和钟子期， 嗯， 那个钟子期就是个樵夫啊，那个俞伯牙是文人， 嗯， 就有幸是因为很多文人喜欢古琴，所以他们可以把当时他们所弹的曲子用文字记下来，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古琴的简字谱。 嗯， 而其他的乐器呢是什么声音，除了出土拿出来之外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声音， 没有乐谱。 所以在这个印象就是觉得这个古琴呢就是古代的琴。 嗯， 其实什么乐器它并不分古不古，这个乐器到现在它也叫琴。 嗯， 只不过后来因为胡人传进来的胡琴，那又要区别它。 嗯， 后来西洋传进来的钢琴要区别它，所以就把它叫了古琴。 嗯， 怎么样能够让古琴这件乐器除了就是弹古代的曲子，我们也应该有我们今天的声音。 嗯， 那你说最早的现在流传下来的古琴曲子叫做幽兰。 嗯， 传说是孔夫子创作的。如果嵇康当时说这古琴是古的，我只弹幽兰，那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广陵散的。如果呢到了宋代，宋代的人说那广陵散是古的，幽兰是古的，那我们古琴只弹古的，那就不会有现在著名的琴曲潇湘水韵。 嗯， 所以我就说了，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写出今天的古琴曲子，那么再过200年我们的后代会说你们愧对子孙呐，你们对社会没有贡献呐。 嗯， 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要证明，所以说呢那就是说要把古琴跟现在的社会结合起来。 所谓的传承，传承里面包含很多层意思，不只是我们要传承古人所谓的传统艺术，更重要的是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创新，真正留下时代的声音。其实这场音乐会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把时代的声音留下来了，可能再过几十年几百年之后，我们能够听到好像跟之前的啊一些所谓的古代的这个古琴不同的声音哈。 比高许清。 关老师的一个创作，但是我也很想问关老师，因为我们都知道交响乐它是一个非常恢宏壮丽的这样一种音乐形式，然后但是古琴呢，我们会觉得一把琴一个人它就可以诉说着很多的故事哈，所以您在创作它的时候当时是怎么想到结合到一起？ 我觉得就是说作为我们现在中国人更需要的是什么，更需要的是把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智慧传统的哲学思想透过音乐让外国人理解， 嗯， 而不是让外国人看到哇，唢呐吹一个百鸟朝凤，滴答滴答，好新奇呀、啊！他新奇之后，他会想到什么？啊，他会只会想到哇，你原来会学鸟叫。而我们需要的是让什么？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人的智慧，了解中国人的哲学。嗯、所以我才想到，就是说，把我们历代的、历往的这些最伟大的诗篇，跟古琴。跟交响乐结合起来， 嗯， 这样呢，就是说我们古琴单单拿出去弹，外国人听不懂啊，你弹着什么呢？咚咚半天，是吧？你有他的交响乐的这个乐队在下边做衬底，那就是我们跟外国人搭起了一个桥梁，一个沟通嘛，是不是？现在咱们老提一带一路啊， 嗯， 那是为什么？就是要跟外国人沟通嘛， 要结合， 要结合，对吧？嗯， 这个也挺特别的，因为我发现这一次的这个演出当中，其实乔山老师是在最前方啊，弹的是古琴，后边的乐队非常的多，应该有70多号人吧，是不是？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分布啊，因为乔老师您从小受到的是非常古典的传统的一种艺术的教育啊，其实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周安老师有点打破了这种传统艺术的形式，所以您当时会有一些觉得好像接受起来创作起来有点困难的地方吗？ 我觉得他的创作实际上给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演奏家来讲，他是一种有很多从技术上来讲，从音乐上来讲，他有一种突破。 嗯， 因为我们弹的上千年的这个传统的琴曲的时候，实际上他是有一种自己的琴家的一种模式。因为我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有一种习惯性， 比如 说我常用的一些指法。和我的音乐的这个乐句的连贯性，这都是琴人的自己的一种语言。但是关老师因为他是作为多方面的多元化的这种有民乐还有西方乐器的这种他的作曲，所以他就可以给古琴带来一些新的生命，甚至我们说比如对于这些诗词的这个诠释，如果是我自己是琴家，我来创作比如说曹操短歌行，或者是毛泽东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这样的一种气魄，一种情怀，可能我觉得是琴家我觉得很难做到。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关老师之前是创作二胡作品特别多啊，曾经有记者问您说为什么那么喜欢二胡作品，但是我其实现在想问关老师的是，古琴给您带来了什么，就是古琴它的魅力对您本身来说是什么。 古琴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保留下来就是我们古人的声音的，包括就是说所谓的二胡的传统乐曲大概也不过50年吧，华彦钧、瞎子阿炳的这个刘天华的曲子，所以说呢，古琴本身会给人一种自豪感，一种就是觉得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实在是很高明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智慧上这个基础上，我们是站在一个巨人的这个肩膀，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能够让我们的中华的文化能够进一步的这个发展，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尝试写古琴的曲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呢，实在写古琴的曲子太难了，因为古琴所受的限制非常多，而作为像他刚刚讲过，说李湘婷老师、龚怡老师，他们也都创作过古琴的曲子，但是作为演奏家，这古琴演奏家跟二胡演奏家一样，二胡演奏家所创作的曲子跟我们作曲家所写的二胡曲子是两回事，因为二胡的演奏家他首先想我这个拉得到拉不到，他想的是这个，这是他第一要想的，然后他再想啊这个音乐好听不好听，而作为我们作曲的呢，首先第一想的是这个音乐要这么表达需不需要用这些音，而至于说二胡能不能做到，那再另外一个，就像我写的第一二胡协奏曲写完了之后，第一位的演奏家演奏完了告诉我说这不是人拉的东西但是经过了30年，现在我们浮中浮小的孩子都可以拉了，这说明什么，就说明乐器是需要人去促进的， 对， 我觉得对于古琴的作品也是一样，开始真的是很困难呢，像我这次音乐会当中演的这个离骚开始并不是他弹的，是这个李湘婷老师弹的，李湘婷作为一个大师啊，我到现在我觉得非常，我对他怀有敬意，为什么，因为直到现在一些还不够大师的大师，年轻的一辈的人都已经不敢去触摸这些有挑战性的作品，怕丢面子啊，哎呀我是老师啊，我很伟大呀，居然这个曲子我拉不好他不拉了，我就躲开这些曲子，而作为那个时候李湘婷作为一个真的是咱们古琴第一人了，那时候曲子当时我跟 这个李湘婷老师说，我把他找到深圳，那个时候中国跟香港还不通呢，啊，三十年前，啊，找到深圳去商量。我说，哎，怎么样写这首曲子？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嗯， 李湘婷的所持的开放态度让我吃惊。他说，关老师，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剩下是我的任务，我把它弹下来。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由古琴演奏家李湘婷演奏的《离骚》。在此次北京中山音乐堂的交响音乐会当中，特别设置了两个版本的《离骚》演出，一首是晚唐陈康士根据爱国诗人屈原的长篇诗作《离骚》所写的传统琴曲，还有一首是交响乐曲《离骚》。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将继续为您带来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关乃忠先生和古琴演奏家乔山女士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我们下半时段再见。 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馆。0160-6868-5858 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绘画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演艺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 MyLife 话剧《捕鼠器》特约播出。7月5号到7月8号，北京保利剧院将上演阿加莎推理剧作话剧《捕鼠器》。作为全球有史以来连演时间最长的舞台剧，这部经久不衰的经典名剧已于今年迎来全球首演的66周年。而作为大陆唯一授权的中文版演出，此次由英方导演指导上海现代人剧社演出的话剧《捕鼠器》，也力求为京城的观众带来原汁原味的英伦享受。捕鼠器7月5号到7月8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购票查询大麦网。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话剧捕鼠器，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著名指挥家、音乐家关乃忠先生和他的夫人、著名的古琴演奏家乔山女士的专访。关乃忠先生生于1939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虽然他的音乐之路是由西方音乐启蒙的，但是在他早期的作品当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作品。而他将西方的交响音乐与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相结合，也成为了他创新的一大亮点。在这一次的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古琴的前世与今生》交响诗音乐会当中，关乃忠先生还引入了中国的古典诗词，这不但丰富了古琴的作品，同时也改变了大家对于古琴固有的伤春悲秋、悲悲切切的印象。 人生几何， 下半场我们其实叫交响诗嘛，就是秦俑春秋，这里面涉及到了比如说刘邦的大风歌、曹操的短歌行，还有就是陆游和毛泽东两个人写的咏梅啊，包括还有毛泽东的这个《沁园春·雪》啊。想问问关老师，因为您肯定有很多的古典诗词是可以供我们去创作的，为什么在这次演出当中会选择这样的几首古典诗词？ 我所选的这几个诗词都是气魄非常宏大的。刘邦的《大风歌》虽然只有那么两句， 对， 但是那种感觉，那是没有那么大的成就的人所写不出来的，是吧？那曹操的《短歌行》也是。所以说呢，我就想在我们开始要去推广这些中国的古诗词的演唱的时候，我们要选择一个路径。假设我们开始只选择的是那种像刘永似的这种诗词，它不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嘛，对不对？所以说任何东西都会，你要找一个途径。那个我讲个笑话你来听，他刚刚说啊，我们的音乐会这一场1200人，场子几乎都满了，还有很多人是从最远又从新疆飞来听音乐会的， 对， 现在古琴热到这样。可是过去有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李祥霆老师的还是龚一老师的不知道啊，就且当笑话听。说当时为了推广古琴，带着古琴到农村去演出，在台上弹得很激动，弹完之后看着那观众一个一个全走了，最后就剩下一个老太太坐到那儿。哎呀，这台上弹琴的这位非常开心， 哎呀，我居然碰到一个知音， 嗯， 就问老太太你为什么没走，老太太说你坐那个凳子是我的，我等着你拿你的凳子，嗯，所以你就看到，就是说这虽然是一个笑话， 嗯， 但是当时古琴不受欢迎的程度， 对， 就是这样， 大家对他很陌生， 对， 觉得比较高雅，可能离自己非常的遥远，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是用一种很特别的形式让古琴飞入寻常百姓家， 对呀，啊哦，你要让他能够接受的，而且说句实在话的，过去对古琴的一个印象就觉得他软绵绵，只是轻微淡远，当然轻微淡远是古琴的一种形式， 嗯， 啊，一种审美形式，但是并不是全部，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选点刘永的词来，那大家岂不就更觉得 软绵绵 的了吗？对不 对， 嗯， 所以说我要让这几首词有不同的风格，嗯，你才可以组成一个3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曲子， 嗯， 而且我为什么想把这个东西跟交响乐结合起来， 嗯， 就是我们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最方便的走出去的方式是我们用中国的乐器跟外国的交响乐团合作， 嗯， 比你带一个80人的乐队去更容易，是吧？ 将来也可以像这种作品，就是我一个人跟国外的交响乐团就是， 嗯，合作吗？ 哦， 对呀，啊， 对吧？还有就是刚刚关老师说他选择这几首诗词，其实对我来讲就难度特别 大， 因为都很难行。 他说是帝王将相，那我是一个小女子，对吧？ 对， 那个时候我在首演这首作品的时候也比现在还年轻，我们是，嗯，关老师是2003年创作， 15年前 、嗯，所以我想我能够有这个能力吗去表达这样的诗词的这种，嗯，这 比较男性化的气魄哈， 大风起兮云飞扬，嗯，所以也是把这个所有能够就是自己拥有的这样的条件啊，嗯，就是当然肯定不完美，可是我觉得呢，音乐本身就是它的衬托，嗯，因为整个有大乐团，还有古琴的这个底蕴，嗯，它还是能承载这种气势。像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对吧， 嗯？ 最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当然，我唱的时候在唱到那个时候就很激动，因为，嗯，一个是我觉得关老师写这个，他选择了这一首诗词就一定有他自己的一个用意在里面，嗯，当然作为我们从小来讲读这个诗词也是就会很激动， 嗯， 去朗诵的时候都是那种有表情，嗯，有激昂的这种情绪在，所以我是觉得可以在古琴上好像跟我们原来的唱的所谓西出阳关无故人 啊这样有点 比较伤春悲秋的东西， 对，所以，嗯，这个还是反差很大的， 没错，嗯， 但是我就想说能够尽可能的去表现关老师想要表现的东西，嗯，不知道他会不会满意。 关老师满意吗？ 直到目前还不是完全满意啊， 还不 如果完全满意不就不会再进步了吗？ 在排练的时候他经常会骂我 这个我很想知道两位在一起合作的时候，尤其其实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有没有过意见的分歧，两位会吵架吗？ 那肯定会啊， 有的有的有的， 肯定会有的，啊，因为你说我作为一个指挥， 嗯， 我是要考虑整个当场的气氛， 嗯， 因为你用的乐队70多个人80多个人， 对， 你要考虑乐队的人的情绪，你要哄着乐队的人开心。有一个指挥，这个指挥讲过一句话，说在乐队当中唯一一个不出声的人就是你指挥，所以你指挥好你就可以调动起所有乐队人的情绪， 嗯， 如果你指挥不好，那乐队的人凭什么要给你卖命呢，啊， 嗯， 对不对？是不是他说我音符奏对了没奏对，奏对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说强多大声算强，你说弱我到多小声算弱， 嗯， 这个艺术根本没有标准的， 对， 只是一种大家互相的沟通，互相的感染，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只能一个招数，就是拿独奏家出气 所以在我们我这个秦咏春秋和离骚这两个曲子就光编指法我每个曲就要超过10天的时间，就不想， 嗯， 还先不要说弹，就光去试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指法去弹，就要经过这么多的时间。 尘，只有笑如故。一落成，一念作尘，只有笑。 关老师的感受就是，我在台上的时候，到最后两个曲子最后结束的时候，我都有那种一种自己非常欣慰或者觉得你很幸运的这种感觉。当时在舞台上，因为你对着上千的观众，还有我曾经在金色大厅也是关老师指挥我演出过《秦舞春秋》的两个乐章，我那个时候也是感受，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演奏家、音乐家，觉得特别幸运。一个是可以登上那样的舞台，再有一个可以演奏这么好的作品，因为自己是一种享受，完全是 对 带来的是这样的东西。那么我就在想，如果我今天我也是个琴家，可是我没有嫁给关老师，可能他永远也不会去为古琴写这样一个作品那么可能关老师也是一样啊，他没有遇到我，可能他也 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作品留下来，所以我们两个是刚刚好这样撞在一起，就是有了这样的作品。所以李祥平老师特别多年前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就是因为乔杉嫁给了关乃忠，所以我们古琴有了这么多的现代的这个新的作品。 其实在我们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出这个之后，后来因为台底下很多观众上来嘛，当时就是有记者采访，就问他们说，哎，今天你们喜欢哪些，他们就说很喜欢那个秦俑春秋啊。他当时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们听得懂他们唱的是什么吗？那个德国人就反问他一句，他说你们听得懂贝多芬第九交响乐唱的是什么词吗？但是你们会不会有兴奋的感觉？会不会有激动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德国人讲的这句话很好，就是音乐是作为我们跟世界沟通的最好的一个桥梁。 今朝还看今朝 照，还看今朝，还看今朝。 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流行歌曲，就是90后、00后特别喜欢的这种流行歌曲。有一些唱段是跟京剧相结合的，那我其实挺想问问关老师和乔老师的，未来比如说有这样的可能吗？传统和这个流行音乐相结合，可能会有一些很颠覆性的，不只是所谓的交响音乐这样的感觉。 完全可以啊，这个创新绝不只是一条路。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指挥，也交响乐团的指挥叫伯恩斯坦，他也写流行音乐，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音乐剧叫《西城的故事》，那个就是他作曲的，就是在有一次的格林美奖的这个发奖典礼上，这个当时那个次得这个最高奖的是一个流行歌手，黑人呢叫田纳吞纳，当时他就给发奖，他就讲，他说音乐没有高低之分，音乐只有好坏之分。贝多芬的作品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莫扎特的作品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流行音乐有好的有不好的，任何的一种音乐只要你能表达的是我们人的真正的感情，而不是矫揉造作，那就是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你说的这种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要说保存，那你就要保存的地道。那你比如说像他在这个音乐会前边弹了三首，一个流水，一个广陵散，我们这场里同场有我们改造过的这个离骚，也有原原本本的离骚，当他过去有一次弹了这个原原本本的管派的东西之后，这个李祥霆大师他就问李祥霆说，今天我弹的怎么样，好不好？李祥霆说一句，不是好，当时把他吓了一跳，说不是好，而是地道。 所以我们我觉得传承传统和创新，我们两条路都要。 没错。其实我觉得今天大家听到两位老师的这个聊天，可能有最大的感受跟我一样，会觉得其实音乐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不拘一格的事情。所以古琴留给我们的智慧有什么？可能有很多的源远流长的历史和经典的文化或者是典故，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既能够感受到古人的气节，还有就是我们真正传承下来的一种精神和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我们在发扬和创新的过程当中，既要能够坚持传统，同时能够有我们真正时代的烙印留下来，这才是对古典音乐或者说是对古琴最好的一种致敬和传承。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谢谢。 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唐耳朵。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只为有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地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 是歌声很嘹亮，纯真就是笑得很健康。当你觉得很受伤，想找个小小避风港，我就在你的身旁，关心从来不打扰。我可以疯狂大胆地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让你的呼吸。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可以疯狂大胆地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让你的呼吸。 美潮詹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